加我一个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入了死寇了。就在这时，杜老盼改变主意了。好，好，我不杀他，张作霖呐、我知道你跟他一个心眼儿，你肯定是向着他。你要不向着他，你不能拦着我。我支持你也支持不动。我换个人，二虎哟，把枪拽出来，你替我帮了他。哎，他二虎可不管这套，把枪拽出来，把顶门子顶上，用手指着杜立三。小子，你个王八蛋，你都坏出姨子来了！我惹着你没？张作霖得罪你没？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冒坏水？你这种人不铲除，留到世上对你们家、对大伙都没有好处。你他妈闭眼吧你！他要开枪，张作霖一看不好，飞起了一脚。把二虎的枪给踢飞了，他二虎跟张作霖也急了，干什么你？你装什么好人你？你难道就不恨他吗？你干什么踢我？二虎转身去捡枪，张作霖分不开身呢、他还抓着他干爹的手腕子呢，怕他一撒手老头再开枪。张作霖为难，就喊田的丫头，大嫂，你别看着了，你快拦住他。田大丫头听明白事儿，她准知道老头恨儿子是真的，也完全可能把他枪毙，但过后还肯定得后悔，这就叫虎毒不吃子啊。那在这块能不劝吗？心说我这当家的真是个二百五，殊不兼亲，你算哪头葱啊你啊，叫你打你就打呀，将来杜老盼还得找你算账呢，你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你。田大丫头想到这，飞身跳过去，对准汤二虎的后脑勺，啪，就是一拐子，把二虎揍得一拨了脑袋。 你打谁？我打你！啪啪啪啪，四个耳雷子。田子丫头揍完了丈夫之后就骂他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给我住手！诗里有你，干里没有你。说杀咱不没杀吗？人家家够乱的了，你给添什么烦你？哎，就你这种人，我能跟你过日子吗？离婚！”一折腾，二胡老实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行行行，我不动手得了呗。你这何苦的呢？你离什么婚？孩子都那么大了。叫天子丫头把他镇住了。你说谁也不伸手，怎么办呢？杜老潘这口气出不来。好啊好啊，你们都不听我的了，哈哈。这样吧，你们不忍的要他的狗命，也得揍他一顿，我出出气呀、啊。二虎啊，给我打他。二虎这回又起来了。我诸位听明白啊，我可打他，我不是要他的命，指定还打不死。我老伴儿，这你可别管了。这家唐二虎真气坏了，把袖面挽了挽，抡起皮锤来，这一顿揍，把杜立三揍的俩眼都封喉了。一边揍着唐二虎，一边骂：“我这替你爹管教你，替你爹管教你，蹦蹦蹦，啪啪啪啪。”这二虎啊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、啊。他恨透了杜立三，把两只大拳头抡开了，这顿电炮给电，可把杜立三给打坏了。刹那间鼻青脸肿，顺着嘴角和鼻孔往外淌血，是就地翻滚。唐二虎毫不手软呐、啊，边揍边骂：“杜立三，我打的不是你这个人，我打的是你丑恶的灵魂呐、啊！你损透了你，你咬人的狗不露齿，烟损毒辣，你都占全了。”我打死你！砰砰砰砰砰啪啪啪！要照这样打下去，非把杜立三打死不可。张作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跪到杜老盼面前：“干爹长，义父短，您老人家开恩吧，别让打了。”大伙苦苦的哀求，杜老盼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嗯，别打了，这才算结束。”再看杜立三趴在地上起不来了，呼哧呼哧直喘呐、啊。大厅里面鸦雀无声。杜老盼用手点指：“小栗子，杜立三，你可是我亲儿，我是你亲爹。有道是虎毒不吃子啊，我能舍得打你吗？可是你自己找的，你不是个人。我们老杜家没有你这样的败家子儿啊！要不是看在众人求情的份上，特别是你兄弟张作霖苦苦哀求，我这才把你饶了，不然 我就活活把你打死。我请问你，打的你服不服？ 爹，您别生气了，儿错了，我服。 打的你去不去？ 爹，打的我不去。 往后你怎么办？ 往后一切从头做起，我再不敢惹你老人家生气了。 还有呢， 我再也不跟我兄弟张作霖为仇作对了。 但愿你口心如一呀、下不为例。要再有这么一次，我绝不宽恕。不过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呐。像你这号人，一时半时很难悔悟过来。我罚你在山上好好读书，不准你干预青马坎的事情。你们都听见没有？什么事情都跟我商议，没我的话，不准他动用弟兄，谁要背着我动手脚，一律同罪。把后院收拾两间房，把他的行李搬进去，从今天开始给我好好读书，闭门思过。不管上哪儿去，不管干什么，都要得到我的允许。我不同意，就不准他随便行动，要严加管束，押出去。这亲爹对亲儿子这样还少见呢。过来几个人，架着杜立三奔后院了。那么是不是一切都按照杜老盼的指示办？那玩意儿就很难说了。杜立三架走之后，杜老盼好半天呢没缓过这口气儿来，老头又掉了半天伤心的眼泪。 嗨， 祖上缺德呀，挤出这么个白眼狼来，我可怎么好啊。要不说呢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有很多人在外边叱咤风云，顶天立地，既是英雄又是了不起的豪杰，但是处理不了家庭的事情，这玩意儿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。因为扯耳朵腮帮子动狠了，撕心裂肺他在一块连着呢。闲言少叙，杜立三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杜老盼吩咐众人都下去摆一桌酒宴，款待张作霖、汤二虎，算给他们压惊。您说这顿饭能吃好吗？张作霖呢，苦苦的解劝：“爹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气大伤身。立三呢，是一时糊涂，将来他有明白的那天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您亲儿子，我是您干儿子。别人的肉贴不到自己的身上，您别忘了，他那血管里流的是您的血呀。无论如何，您老人家别动真气呀。”他就得这么劝呗。张作霖勉强待过初三，起身告辞。杜 老盼舍不得，但又一想，张作霖只身在青马坎，凶多吉少啊，走走吧。老头又给践行，临走之时他不放心，派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派这三位炮手沿路护送。这几个人呢也受到杜老盼的表彰，因为啊他们全跟少东家不和，主持正义，杜老盼对他们更欣赏了，不然的话怎么派他们仨呢？张作霖、汤二虎、田大丫头带着孩子拜别了老夫妻，离开青马坎，一路无话回到赵家庙。哎呦，这人们一听说大队长回来了，这屋里啊都招不开了。前来问候，张作霖并没说这些不愉快的事，先问问家里情况怎么样。当他得知一切良好，悬着的心这才放下。张作霖就说，三位哥哥，你们这一路护送我不容易啊，我非常感激。今天你们住在这儿，明天就可以回青马坎，告诉我干爹，我一切全好，请他老人家放心。郑翠萍一乐，兄弟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们仨还回去？告诉你吧，我们仨人都商量好了，这次离开青马坎就没打算回去。张作霖就一愣，大哥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的兄弟，你怎么聪明人说糊涂话呀？通过这件事儿，我们已经把杜立三得罪到底了。你别看那表面上又不屈不冤，打得对，那不是他心里的话呀。那小子是一条狼啊，暂时偃旗息鼓，等到将来，我兄弟，我说的将来你明白不？一旦你干老，我们那老当家的杜老盼不在了，大权肯定归杜立三掌握，他不得收拾我吗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，我们不能挨着一条狼活着，所以我们下了决心是不走的了。兄弟，你给我们找个地方吧，我们仨呀从今之后不离开你的身边，我们就在赵家庙扎根了。丁喜春、刘小春也这么表示的。张作霖就一皱眉呀，三位哥哥，你们三位参加我赵家庙保险队，我求之不得，我请都请不来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要叫我干爹知道了，好说不好听，我没法解释啊。我干老对我那么好，我这不等于挖他的墙角吗？无论如何，三位仁兄多多原谅，我可不敢留你们在这儿。呵，这仨人已经火上来了，妥了。张作霖，冲你这么一说，你想留，我们还不待了，走。到哪儿混不出一顿饭吃来？转身三人就走。汤二虎、孙烈臣，大家赶紧把门给堵了。哎呦，别，三位留步，这肝火怎么这么盛啊？有话咱们好好说，有事 好好商议。其实我们队长说的不无道理呀，这的确怕这个老当家的疑心，那么他要不疑心，我们求之不得。最后商量的结果，由孙烈臣起草写封信，告诉杜老派，说儿已平安回到赵家庙，护送我的三位哥哥，他暂时先不回青马坎，在这给我帮帮忙，等过后再回青马坎不迟，请求老头恩准等等等，就找了这么个借口，信派人送走了。杜老潘怎么想的咱不管他，就说张作霖得了这三位帮手，发自内心的高兴，那么请都请不来，这三位是龙那不是熊，随便拉出一个来那都了不起呀。这事儿过去之后，张作霖就挂念奉天的事，因为大哥张作相带着张四飞还有八名弟兄赶奔奉天买子弹去了，至今没回来。这子弹是买了没有？张作霖实在放心不下。到了第三天头上，胡老嘎从外边跑起来了。这胡老嘎现在是赵家庙保险队专门管扫盘子探听事儿的，就等于情报处长一样。就见胡老嘎脸都变了，大队长，各位，大事不好了。张作霖的脑袋嗡了一声，老人家别着急，出什么事儿？哎，队长，张作相四飞还有那八名弟兄在奉天出事儿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张作霖就问出什么事儿？不清楚，反正是出事儿了，我已经查知被日本宪兵队把他们十个给抓起来，凶多吉少啊，带去的50,000银子也给没收了，究竟为什么我还没调查清楚，因为事关重大，我得着信儿我就给你报告来了。哎呦，张作霖这脑袋像重重的挨了一棒，就瘫软在椅子上，屋里的人是无不惊骇，那说着玩呢，10条人命落到日本人的魔爪里头，特别是进了宪兵队那还想活着出来，究竟为什么呢都不清楚。张作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了，这样吧，来开会，召集个紧急会议。郑翠亭、丁喜春、刘小春也都参加了。张作霖通报了奉天的情况，大伙一听就炸了庙了。那队长，您说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也没好办法。那么大家说说看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唐二虎头一个站起来了，我说队长，没啥招了，就有一个办法，你马上集合队伍攻打奉天，砸小鬼子的宪兵队，把这哥十个给救出来，这才叫上策。孙烈臣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你拉倒吧，拉倒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说二虎，你可真够虎的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奉天，那是日本宪兵队，你当了新民劫法场呢？哎，简直这是笑话。唐二虎把脑袋一拨了，那我说的是笑话，你说你喝过墨水，你拿出个好办法来。喂，

现在是北京时间。